What's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是一，是二，是二，是四，是四。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在此刻最关心的就是郑州。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了严重的内涝，一些河流出现了超警水位，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消。在这样的夏季，一个多雨的夏季，我们要多在家待着。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不知道天灾会什么时候降临。其实像此刻我们能做的，可能是在音乐当中来陪伴，来等待，等待在郑州天气能够好转，一切都回归正常。夏季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是美妙的，但是像汛期来临也是非常危险的。音乐当中的夏日，再来听一听，是来自于葛诗温他的《夏日时光》，两个版本，女高音版还有乐队的版本。永恒的魅力正在你的耳边，我是王卓。 闲适的，也是欢快的，因为它有着最长的暑假。但是在这样的假期，安全是第一位的。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和夏有关的音乐，耳边是来自于霍夫曼故事当中《美丽的夜晚》《爱情之夜》，这是一个女生二重唱的版本，一会儿呢还有一个管弦乐队的一个版本。 Thank you. 我们也特别关注到河南的暴雨互助，在很多的媒体上大家都可以找到。如果此刻需要救助，可以在话题内介绍自己当下的情况、联系方式，还有所处的地址、所需要的物资等等都具体的需求的信息。大家看到都会以各种的救援方式，或者是救援方看到都会尽力的去协调和解决。真的在此刻是祝人人平安。那在暴雨期间，大家也可以有一些自救的一些办法，比如被困的时候别盲目的涉水啊，要爬到高处固定好会比较好。如果在户外呢，看到井盖啊、坑洼呀，千万不要去踩它，要躲开。还有要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还有路灯。那暴雨天气最好最好尽量是不要出门，绝不主动去涉水。暴雨出行也不要驾车，车辆被困要迅速逃离。昨天我们还说呢，就是说要路过像桥洞啊这种时候，要下桥洞之前，因为你不知道下面的水可能会有多深，要把车窗摇下来，以便自己随时从车窗里可以跑出去，防止被困在车里面。还有报警的时候呢，要找好参照物，说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被困的时候呢，见人靠近高声喊，而且夜间呢是可以开这种闪光灯的。在室内，要是水进到屋子里面，要第一时间要去拉的是电闸，然后要往高处去转移。哎呀，很多很多方面吧，在这些我觉得这也是常识，尤其现在是暑假期间，孩子们还是在家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些传达给孩子们，让他们知道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方式。那今天我们听到的呢，也都是和夏季有关的音乐。本来昨天准备这些音乐的时候是想二伏了嘛，有很多挺美妙的夏季音乐，但是今天听来心情都是不一样的。耳边是在夏季一定会听的《仲夏夜之梦》里面的穿过房间的段落。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这是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最著名的就是第四乐章主题与变奏。那你知道这个主题是从哪儿来的吗？是来自于他的歌曲《鳟鱼》。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有着夏日感觉的音乐呢，舒伯特《鳟鱼》一定会在里面，而且呢，特别为你带来了两个版本，一个呢就是五重奏，还有就是歌曲《鳟鱼》。稍微等待一下，这首之后马上就会把歌曲《鳟鱼》放到你的耳边了，来听一听舒伯特。其实他的这一首著名的五重奏就是来自于这里的。 Schoss sie freuen, die launische Fohlen vorüber wie ein Feind. Ich stand an dem Gestade und sein süßer Ruhl, des muntern Fischleins Bade im klaren Bächlein zu. Des muntern Fischleins Bade im klaren Bächlein zu. Fischen mit der Rute wohl an dem Ufer stand und saß mit kaltem Blute, wie sich das Fischlein wand. So lang im Maße Hände, so dacht ich nicht, er bricht, so fängt er die Forelle mit seiner Angel nicht. So fängt er die Forelle mit seiner Angel nicht.

我是王卓，欢迎你回来。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电影要感谢古典音乐，还是古典音乐要感谢电影。那在几乎是一半地球人都看过的电影《肖申克救赎》当中，主人公他曾经在监狱里面听一首咏叹调，就是耳边的。很多人会说这是什么呀？莫扎特 费加罗婚礼当中，中文呢有好多译文，有今宵微风吹拂，还有晚风轻轻吹，还有今夜的风多么柔和，其实都是耳边的这一段。而且我也特别找到了是在剧中演唱的卡纳瓦拉演唱的版本，那此刻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首。而这首音乐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在夏季来聆听。 C 小调夜曲。我其实特别是在放这首曲子的时候一直都没有说话，因为我想让你感受到，听到现在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忘了这首曲子最开始的时候那种让你觉得陶醉的美妙呢。肖邦他的夜曲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变化非常大。当你还在陶醉在前面美妙的乐曲的时候，他的这样的激情已经完全打消了你之前的陶醉的美妙，可能会有一点沉思，但是他特别愿意打破这种平和那种寂静。耳边就是肖邦的 C 小调夜曲。在流行音乐当中，很多音乐人也会用古典音乐作为灵感来源，还有点睛之笔。比如周杰伦的夜曲啊，都是属于他的专辑《是音乐的肖邦》，那里面就是来自于肖邦的夜曲，成为了他的灵感。还有呢，就是 S.H.E 的《不想长大》，用的也是莫扎特第四十号交响曲的主题。在我们的生活里，古典其实无处不在的。那对于最熟悉的古典音乐，有的人会把有几首作为前几名，耳边的约翰施劳斯他的蓝色多瑙河一定会在其中，这也是属于特有的夏季感的音乐吧。 Thank you.